晚上会让空气更加湿润，也会让心情变得非常的平静。听着这样的小情歌，你又会想到谁呢？如果也想为他送歌的话，我在这里。下面这首歌很经典的 Close to you。 Birds 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 you are near, and just like me they want to be close to you. Why do stars 你想认识某个人，不再像是在幼儿园的时候，你会很刻意的接近他，然后可能一下子就会告诉他我想和你做朋友。长大以后，可能更多的靠近是人格魅力的靠近，是气场的靠近，是彼此审美的靠近。所以当有人愿意靠近你的时候，请珍惜自己身上的好，也发现对方身上的妙。这里是爱的更久点，新的一周开始了。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句话，我觉得点歌节目也是为了制造更多记住今天的理由。7月16号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有没有画上小圈圈的理由？对于我们这位王平先生来说，今天是他喜欢的女孩的生日。 朝着日落大道奔去，

S.H.E 的《你曾是少年》送给今天19岁生日的一位听友，他发来私信给我说，听节目很长时间了，以前觉得有些歌曲真的就是对自己而言是似懂非懂的，过了18岁之后有了很多新的体验，然后在这个生日呢才会很想听这首《你曾是少年》。我亲爱的听友，你比我们任何，至少我在内，听这首歌距离少年的时间都更近一些，所以呢请不要为赋新词强说愁，好好的珍惜这个年华里最好的东西，勇敢的去追求，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无论在哪一个年龄段里，当你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你才知道方向在哪里。鹏鹏是鹏鹏，来给你一个节目的抱抱，他说上个月我们还在一起，现在真的是物是人非，也很想念吧，希望以后的日子你也很好，我也很好，也许这个大城市我们就有机会碰上了。我很想点播一首张惠妹的《我最亲爱的》，也许你在开车能听到，因为以前我们俩经常一起听《爱得更久点》。好吧，如果这位先生听到了，希望你们都过得更好。 还想知道你近况，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经过那段遗憾，请你放心，我变得更加坚强。世界不管怎样。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依然亲爱的，我没让你失望。让我亲一亲，像过去一样。我想你喜欢现在的我，学会了你最爱的开朗。想起你的模样，有什么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后天早上，本市有强降雨天气，其中明天中午到夜间降雨明显，本市大部分地区降水量将达到大雨量级，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请注意防范。目前本市处于暴雨蓝色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中，需防范山区强降雨可能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及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建议市民朋友不要前往山区危险地带、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短时雨强较大，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100%。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7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图书出版方面。著名作家叶兆言最新长篇小说《刻骨铭心》昨天下午在南京首发。《刻骨铭心》是一部以男人们为主角的群像小说，描摹了上世纪20-30年代南京的风云变幻。它既延续了叶伯情怀原来的创作风格，又有许多新的突破，成功地描写了革命者邵鹏从一个富家子弟成长为一个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的革命者的人生轨迹。再来关注系列图书《国家相册》，根据同名微纪录片改编而成。微纪录片《国家相册》中选取的照片版权都属于新华社照片档案馆所有，十分珍贵。而本书收录《胜利的日子》《血染的黎明》《翻身的日子》《修天路的人》《悲欢母亲河》《云端的传奇》《奥运与国运》《白洋淀记事》等10个故事。上市出版机构新经典文化公司近日发布公告称，随着图书市场整体定价的上涨，公司自有版权图书依据版权、印刷等成本对部分书籍进行了价格调整。据了解，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已经有海豚传媒公司、译林出版社等多家出版机构悄悄迈出了图书调价的脚步。新经典文化这番调价的幅度不算小，总体涨幅在50%左右。译林出版社也已经陆续将畅销品类的图书价格提升了50%左右，而且今年内还可能会进一步加快提价的速度。中信出版集团同样对部分品类的图书价格做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加入到这一轮图书调价阵容中的大部分是以出版文学、社科、少儿类畅销书为主业的大众类图书出版社，而受众群体比较固定、销售也偏于稳定的专业类图书和定价受到政府宏观调控的教材教辅类图书受这次调价潮的影响相对较小。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幸福。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 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在7月16号周一下半时段继续光临爱得更久点。这是一档复古的电台点歌节目，方法非常简单。此刻不管你想听到什么歌，还是这个特别的日子你想送歌给谁，都可以登录新浪韩丽微博，我们这里为你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品冠，叫做未拆的礼物。过生日当然要拆礼物了，而这份礼物呢，就是来自你喜欢的电台，你喜欢的节目中为你送出的。 不敢肯定以后听情歌不会哭，虽然我曾保证有了你再没有感触。不敢肯定另一种相处的难度，怀念不安的追逐，想象安定的归宿。我愿意，我义无反顾，笑着担心有负上天的祝福。你是我这一生等了半世未拆的礼物，这份爱太贵重，捧在掌心再没有假如。不怕把你背在我的肩上走一辈子路，只怕一个人吃苦会让两个人孤独。我愿意是如此严肃，随风留恋过去浪漫的梦。肩上走一辈子路，只怕一个人吃苦会让两个人孤独。你是我这一生等了半世未拆的礼物，这份爱太贵重，捧在掌心再没有假如。不怕好的给你，坏的让我一个人停住，只怕为了你幸福不好意思再诉苦。要让他们都羡慕。 接收到这份礼物了吗？对，这是在下雨的晚上，爱得更久点给你的礼物，希望你能够有晴朗的心情。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冰雪宝贝29564点播的《淋雨一直走》。 雨泼进眼里看不清，谁轻声狂飙决定我想去哪里，往前曾要跳过地狱也不恐惧不逃避，这不是脾气是所谓志气与勇气。你能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从不听谁的命令，很独立耳朵有 掉进黑洞，有时候爬上彩虹，在下一秒钟命运如何转动，没有人会晓得、哦、我说希望无穷，你才美梦成空，相信和怀疑总要决斗，命运一直走，是一颗宝石就会闪烁，人都应该有梦、哦、有梦就别怕痛，命运一直走，直到阳光就该暖和，人都应该有梦、哦、有梦就别怕痛，命运一直走，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人都应该有梦、哦、有梦就别怕痛，命运一直走，直到阳光就该暖和，人都应该有梦、哦、有梦就别怕痛。 今天这个雨没带雨伞的朋友肯定是淋雨一直走了，但是回到家里记得洗个热水澡，然后如果喝一点姜汤去去寒的话也比较好，因为雨实在太大了。我们还是要在照料好自己的身体的情况下呢，勇敢地往前走。这首歌真的是放过很多遍了，我能减肥成功的，他想听，祝你更加勇敢一点。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就当是7月16号又一次提醒你